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晴隆是贵州西南部因贫困而出名的一个小县城，不过在一位县委书记任职的2010年至2015年，晴隆全县生产总值从 20.89 亿元增加到了 55.13 亿元，财政总收入从 3.4 亿元增加到了 7.63 亿元，贫困人口的数量从 16.5 万人下降到了 7.91 万人。这位县委书记的名字叫姜世坤，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是贵州大山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是他的人生夙愿。6年多的时间，他始终以对党的赤诚之心，对人民的公仆情怀，投入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面对破旧的县城环境，他带领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在县城扩容改建中让群众得到实惠。在他的主导下，大力发展山地旅游业，点亮史迪威公路24道拐这张名片，在贫瘠的土地上破局开路耕耘，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贵州省晴隆县委书记姜世坤的故事。贵州省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而在贵州的扶贫地图上，晴隆县的贫困面积之大，贫困程度之深，又格外的醒目。虽然这个地方叫晴隆，但是天气却并不晴朗，有的时候阴雨连绵一两个月，难见阳光。同时这里石漠化非常严重，再大的雨降落到地面也会很快顺着喀斯特漏斗和暗河消失殆尽。晴隆山高谷深坡陡，县域面积1331平方公里，接近北京城区面积的2倍，但是找不出一块略大于天安门广场的千亩坝子。土地贫瘠，加强艰难，采煤、采梯、采金，资源的粗放开发曾使晴隆的发展一度陷入了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双重困局。2009年12月，姜世坤来到了晴隆，担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2010年3月，当选为晴隆县县长。那时的晴隆县城已经是十几年没有变过样了，建城区面积只有 1.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才2万多，主干道只有6米多宽，白天条条路堵车，晚上四处黑灯瞎火，冷冷清清。如此的规模和建设管理水平，连有些地方稍大的乡镇都不如。县城不扩容改造，晴隆就伸不开发展的手脚。而现如今，新晴隆早已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白改黑后的沥青道路干净清爽，交通标线清晰，信号灯闪烁，车辆畅通有序。县城面积扩大到了6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万多，全县城镇化率从17.5%提升到了33.55%，接近倍增。当地人把县城扩容改造赞为晴隆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壮举。在县住建局局长姜文新、连城镇镇长范勇等城建破局的亲历者心中，更值得说到的壮举是姜世坤带着大家在破旧立新过程中对群众利益的充分维护，是涉及到2000多亩地、238栋民宅拆迁过程中群众上访率为零的记录。事实上，最初的征地拆迁方案有过被当地群众公开怒斥的尴尬。看着群众扔回来的方案，姜世坤说，要么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要么就是老百姓的利益没有考虑充分。揣着一颗群众利益大于天的赤子之心，姜世坤一次次来到征拆户中间，掰开指头和大家面对面一笔一笔的算细账，然后带着政府一般人回到办公室，反反复复数十次修改方案，终于形成了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系列征拆文件。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封汪新感慨地回忆说，过去连科局长都是很少出面去做群众工作的，大家习惯于凡事安排下去。姜世坤同志的垂范和要求，使得干部的作风为之大变。开天辟地发展旅游业，是姜世坤在晴隆干的另一件大事。晴隆有着闻名中外的24道拐，却一直没有作为旅游景点来开发。晴隆经济发展，过去也没有旅游业这个概念。当姜世坤提出依托24道拐整合晴隆其他旅游资源发展山地旅游时，很多干部嘴上不说，心中却不以为然。常常独自一个人站在对面高山上静静俯瞰24道拐的姜世坤，心中却非常有底。作为书写过抗战生命线辉煌的历史弯道，这些土拐拐是唤起太平洋两岸二战记忆和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活化石，也是晴隆目前对外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对焦点。他要把这段历史的弯道台湾曲直，变成晴隆走向世界的捷径。姜世坤和他的同事们默默地做着准备，收集各种关于24道拐的文献，编撰相关的出版物，不断储备24道拐的影像资料，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建设安南古城影视基地，高起点筹拍电视剧24道拐。他们在悄然积蓄力量，等待着注意力经济水到渠成的契机。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电视剧《24道拐》在央视8套热播，一夜引爆了过去几乎为零的晴隆旅游业。这一年的国庆黄金周，10万自驾游客涌进了晴隆，数千辆汽车把各条通往24道拐的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让晴隆的干部群众真的是看傻了眼。借助电视剧《24道拐》的热度，晴隆顺利举办了首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汽车爬坡赛、障碍赛、森林越野赛等大型活动。历史的弯道给晴隆带来了山地旅游的新兴产业，也点亮了晴隆人心中的文化自信。在身为本地人的晴隆县政协主席吴金山看来，姜世坤的到来改变了晴隆，改变了晴隆干部的思维，为晴隆的发展找到了新路。姜世坤的担当与作为，让很多原本茫然无措的当地干部看到了发展的希望，鼓起了干事创业的激情。推动晴隆模式在姜世坤任职期间实现了升级发展，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晴隆羊成为与内蒙羊、新疆羊并秀的中国三大羊系之一。晴隆的水土不宜种庄稼，却不排斥莺飞草长，因地制宜种草养羊，实现经济、生态、扶贫三效同步的晴隆模式，是晴隆农业产业和扶贫开发的亮点。到晴隆任职之后，姜世坤以近乎痴迷的钻研态度，很快从门外汉变成了羊专家、羊书记。下乡调研，姜世坤往往第一时间就直奔羊圈，哪个乡镇有多少存栏，哪个养殖大户发展存在困难，哪个山头的草料长势最好，哪个季节羊群易发病，很快他便了如指掌。出差在外地，姜世坤也会频繁出入各种肉类交易市场和形形色色的羊肉馆，不是为了发掘美味，而是在四处寻找晴隆羊的未来市场。姜世坤的细致与较真，晴隆模式发起者、晴隆县政协副主席、县草地畜牧中心主任张大全记忆犹新。有一次，姜书记半夜打来电话，有个问题啊，我没想明白，睡不着，你得帮我核算一下，这一只绵羊和一只山羊一天各需要吃多少草料呢？曾几何时，由于经验缺乏，晴隆不少养羊户都发生过草料储备不足导致羊只饿死的悲剧。为了把晴隆羊搞上去，姜世坤事事都要摸个门清。这功课做足了，姜世坤找到了护军30头基础母羊这个让农户稳定脱贫的精准拐点，并由此提出了让种草养羊成为晴隆百姓主业的战略性脱贫思想。在姜世坤手上，制定晴隆模式升级发展的两大瓶颈得以破解。同时，姜世坤提出晴隆模式的目的是让农民脱贫致富，产业根基一定要放在养殖户身上，鼓励群众独立散养。事实证明了姜世坤的判断，鼓励农户散养，农户有了全部的产权，也有了压力，压力迅速转换成了种草养羊的发展动力。姜世坤这一精准的发挥，使得晴隆模式真正走上了社会化产业发展的升级之路。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初到晴隆，姜世坤就利用黔西南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平台与晴隆当地群众互动交流，了解民情。公路破烂失修，摊贩占道经营，三轮车无照运营，乱收水费。电话那一端的群众讲着讲着激动起来，有人甚至大喊政府必须给个交代。姜世坤却始终在心平气和中认真听着，详细问着，不停地记着，并现场做出承诺。他说话声音很轻，但语气很坚定。在晴隆的6年，除了在外出差，姜世坤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调研发现问题，晚上则开会研究解决问题的路径。从县长任上到县委书记任上，几乎天天如此。在晴隆的坡坎沟渠、田间地头，经常能够看到一个一瘸一拐的穿着篮球鞋的高瘦身影，大家都认识他，这是县里的姜书记。姜书记一到村里，大伙儿都会放下手头的活计，三三五五地围拢过来。大伙儿也都明白，和姜书记聊天很随便，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拘束，从来不隐瞒，扯扯家常，说说种草养羊的事，很开心。大田是晴隆最贫困的乡， 海拔超过1900米的苗族山村蓝蛇村是大田乡最贫困的村。2011年秋天，姜世坤来到了蓝蛇村。当他看到绝大部分百姓住着茅草屋，没有任何产业支撑，人们种植的苞谷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品种时，心中相当的不安。他立即召开群众会议，和村民们细算经济账，发动大家种植新品种苞谷，种草养羊。从2011年到2015年，姜世坤四上蓝蛇村，经过协调资金建百口水窖工程，解决了蓝蛇人的用水之困和产业之困。在晴隆县城，水是敏感的话题，每家都有储水的大桶，停水是经常的事。生活用水需要从海拔低于县城700-800米的北盘江支流西密河，通过长近8公里的水管五级加压提升800米才能够进城。一吨水的成本价要7块多钱，水价如肉价，很多居民都用不起。姜树坤担任县长后没多久，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压缩其他开支，由县财政每年补贴500万元的方式，将居民用水的价格降到了每吨3.8元。县城通往北部乡镇的晴隆至鱼喜公路，因各种原因修了9年都未能通过验收，加之在未验收的情况下投入使用，多处严重破损，尤其是县城到马场段，坡陡路弯，落差达数百米，暗声喇叭都可能引发山石掉落，伤亡事故不断。姜世坤曾说，挡了裤子也要把这条路修好。在时任县委书记许峰伦的支持下，姜世坤多次跑到州公路局、州交通局等部门去沟通协调，最终找到了以公路局资产抵押贷款代资修路的解决路径。许峰伦和姜世坤以他们的担当，硬是扛出了一条晴雨畅通的生命路。姜世坤到达晴隆之后，干了很多当地干部想干没干成的事，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乡村调研、外出开会、跑项目、筹资金，姜世坤的行车里程每年都在8-9万公里以上，平均每天超过200公里。最辛苦的一次，在省内一天就跑了近900公里。姜世坤白天调研、晚上开会的工作生活节奏，慢慢的也成了晴隆不少干部的作息时间。尤其是副县长级以上的干部，中午1-2点吃午饭，晚上7-8点吃晚饭，夜里11点以后下班，几近常态。于是在县委县政府门口有了一个县级小食堂，外间一张桌子，一个可以煮火锅的电炉，里间是个几平方米的小厨房。之所以叫县级小食堂，不是餐食的规格高，而是因为来这里吃饭的基本上都是加班的副县级以上的干部，错过了饭点儿，汤汤水水的在炉子上热一热便可得一顿。不过对姜世坤而言，到近在咫尺的这个小食堂喝点热汤吃点热菜也常是件奢侈的事。忙得脚不沾地的他，经常是手抓着2个馒头，从这个办公室直接走进那个会议室。节俭也是姜世坤的生活习惯，一双运动鞋穿了5-6年，早已褪色泛白，他还不肯扔。帆布的公文包用了4-5年，他也不肯换。在姜世坤眼里，没有什么时髦与不时髦，好看与不好看，只有能用与不能用。姜世坤白天调研四处跑，晚上开会到深夜，驾驶员小朱也跟着受罪。有时候去外地出个差，小朱会说，书记呀，好累呀，咱们吃顿5花肉吧。姜世坤总是习惯性的张嘴一笑，还是搞碗粉算了，省事省时间，回去啊还得开会呢。有人说，一个县委书记至于这样吗？ 姜世坤回答说，晴隆很穷，用钱的地方很多，不节省不行啊，我是书记，这就是个表率。当然了，姜世坤也有慷慨的地方，那就是买书。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除了装文件之外还要装书。司机小朱说，姜书记到外边出个差，只要有时间必然会买回来一堆书。在姜世坤生前的宿舍里，这位爱书人常坐在沙发上，除了被他坐塌下去的那一小块位置，剩下的地方全都堆满了书。习近平治国理政、抗战史料、供给经济学论著、大学畜牧专业、旅游专业教材，一心扑在工作上，一般人肯定会觉得姜世坤会忽略对家庭的照顾。然而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工作再忙，周末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都会赶回老家看望父母，吃顿母亲做的饭，有时候回去晚了，吃点剩饭也觉得很美味。然而因为忙碌的工作，姜世坤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2016年4月12日，他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6岁。就在姜世坤去世的前几天，规模宏大的黔西南州135异地扶贫搬迁战役全面打响。晴隆县的 7.91 万贫困人口中，将有 2.2 万人得到异地扶贫搬迁。穿越县境的沪昆高铁桂昆段建设也正如火如荼，正式通车后，连峰祭天、飞鸟不通的晴隆将依借这条大动脉实现千里京沪当日达。然而这部激动人心的交响曲中，由姜世坤本人倾尽心力演奏的乐章却戛然而止了。他走得太匆忙，匆忙的让人难以置信。姜世坤的另一位搭档晴隆县委副书记县长扎世海感慨地说，世坤同志干工作那完全是在拼命，他这个人做事非常用心，追求完美，一件事如果有丁点的不完善，他就常常夜不能寐，他是真正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人。在晴隆，县人武部政委崔占鹏住在姜世坤的楼下。姜世坤去世后，一向无梦到天亮的他失眠了。他说，以前每天凌晨1点左右总能听到姜书记准备睡觉洗漱的声音，如今这声音没有了，反而睡不着了。晴隆县肥姑苏盐酸菜厂的负责人王世立一直记得姜书记和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扶持你，是要通过你这个企业帮助晴隆的农民。王世立承诺一定会完成姜书记交代的1200户的精准扶贫目标。姜世坤终究还是离去了，留下了刚上大学的女儿，留下了21年不离不弃的妻子，留下了仍然躬耕深山的年迈父母，留下了晴隆业已展开的脱贫攻坚决战，留下了一道道追问。一个共产党员如何永保本色，一个出身寒门的干部如何永保赤子之心，一名县委书记该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姜世坤这位用生命向贫困宣战的共产党员，韶华之光虽如流星，却耀眼难忘。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